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龙骨焚香第二篇，失灵第一集。今儿倒没下雨，但前一晚那场雨余威尚在，走的又是偏僻小道，满脚泥泞不说，高处的树冠还时不时往下撒滴子，一个多小时走下来跟淋了场雨也没什么差别。带路的老嘎停下脚步，伸手把面前一丛茂密的树枝拨开了些，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下山凹里的八夯寨，正是暮色四合时分，山里的水汽蒸蒸腾腾，打眼看过去，那一团团的白色水汽有飘在树顶上的，有紧挨屋后的，安静中透着古怪，还有种静寂的诡异美感。 喏，就那儿二三楼都亮着灯呢，人应该都在。 都在就好，孟千姿懒得过去看，反正多的是眼睛帮他看。他在一块潮湿的石头上坐下来，拽了两片树叶，耐心地擦靴子上的泥渍。心思赶紧翻出纸巾上来帮忙。孟劲松皱着眉头看着吊脚楼的灯光，隔得有点远，看不清屋里的情形，即便用上了望远镜也架不住人家关窗拉帘。亮灯不代表人在，万一人出去了呢？如果大张旗鼓地扑过去，很可能打草惊蛇。柳冠国也是这想法。 要么让刘胜先过去探个道。 这趟办事儿，他把嘴皮子利索的沈邦和沈万古留下以绊住神棍，点了刘胜和秋冻随行。这两人里秋冻稳重，刘胜机变，更擅长做投石问路的打探活。孟劲松回头看孟千姿等他示下，孟千姿的目光却落到一旁束手站着的老嘎身上。 万一动起手来，你家的亲戚我们这手能动到几成啊？ 那张符样即便正戳到眼跟前，孟千姿也认不出来，但心慈既然言之凿凿，那多半不会错。他马上让柳冠国把老嘎找来。老嘎倒没隐瞒，如实说出了前因后果。说是一个多月前，有两男一女进了八夯寨，径直找到他，自称是他四阿公那头的亲戚。老嘎的确是有四阿公的，这位阿公离开八夯寨时，老嘎的爹都还没讨上婆娘。这八夯寨解放前也是个好几百口人的大寨，不过山里生活苦，又加上天灾兵乱，寨里的人一茬茬出去讨生活，有进省城的，有南下的，还有出洋的，日子好的就落在外头了，日子不好兴许荒在外头了，总之基本没回来的也基本没信捎回来。他哪能知道那位四阿公娶了谁，生了谁，又发展出多少门子的外姓亲戚呢？自己一个孤寡老头子，人家千里迢迢过来行骗的可能性不大，而且三人都好模好样，彬彬有礼，说起远年上代的事儿，头头是道，有好多事儿老嘎自己都讲不上来，所以应该真的是关系很遥远的那种远房亲戚吧。据他们说，老人家虽然葬在外头，但至死都惦记着故乡，他们这趟过来就是想住一阵子，带老人家走一遍这儿的山山水水，拍点照，收集点过去的老物件，带回去以全逝者心愿。好吧，听起来也很像那么回事儿，毕竟游子嘛，叶落都没能归根，有着心愿可以理解，再加上三人主动给房钱饭钱，老嘎更觉得整件事合情合理，自己要还是疑神疑鬼，那可真是小肚鸡肠了。三个人里年纪最大的那个男的叫韦彪，三十挂零，高大粗壮， 人还行，就是面相凶了点，任何时候看起来都像是在和人置气。另一个叫江恋的跟他正相反，脸上总带着笑，和和气气的，人也谦和有礼。最小的是那个女的，叫邝美莹，才23、24，纤弱文静，人也文艺得很，没事就喜欢摆弄照相机拍照，或者支起画板画山画水，就是身体不大好，3天2头的不舒服，白天也会睡觉静养。而每当他睡下的时候，维彪就会下楼提醒老嘎小声点儿，害得老嘎剁腊肉的时候小心翼翼的，跟拉小锯似的。同住了一段时间，老嘎发现了2件蹊跷事儿：一是这3个人里，他分不出谁是头。按理说应该是维彪，年纪最大也最有架势，但他对邝美莹百依百顺，言谈行事都透着一股子小心翼翼。这种小心，以老嘎的感觉，并非完全是男人讨好女人的那种小心。那就是邝美莹了，好像也不是。她在江恋面前似乎又言听计从，偶尔犯些执拗时，也只有江恋3、2句话才能开解。可维彪不买江恋的账，经常冷嘲热讽地挤兑她，江恋从来都是笑笑受了，并不见怼回去。这3人真像一个降一个的闭合循环。还有一个蹊跷是，这个江恋逢大雨夜必外出。这阵子也是到季节了，山里多雨，而且多下在晚上，尤其是上半夜，隔个3、5天就会来一次瓢泼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拿棍子撵狗，狗都不愿出窝，更别提人了。这江恋是为了什么总在风急雨大的时候往外跑呢？要说山里埋了钱，那也得趁晴天干爽去挖呀。而且有2次老嘎听到动静，偷偷从窗缝里往外张望，看到江恋背了大的黑驼包，那长宽装个人都没问题。好在老嘎这人天生没什么好奇心，哎，随便了，只要这不知道真假的外门子亲戚按时给房钱饭钱，不惹事不连累自己，管他什么路数呢，他们顶多再住1、2月也就走了，到时候桥归桥路归路，还不是各过各的，总不能因为桥路偶相交就去探桥有多长路有多远吧，累不累啊？只是没想到这指望说破就破，山鬼为了那张符样找过来时，他就知道坏了，那3人摊上大事儿了。这位山鬼家的孟小姐是假客气，手能动的几成，哪轮得到她给意见呢？老嘎一张脸木然， 一边是远房亲戚，一边是好朋友，我没那个本事调解，偏帮哪个都不合适，你们忙你们的，我不看热闹也不听声，什么时候能回屋啊，给个话就行了啊。 说完自己走了10来丈远，寻了块石头背对这头坐下。过了一会儿，头脸处飘起白烟，竟是抽上土烟了。 这老头倒是有意思，一个人探路，2个人包抄。 这话虽然不是正对着自己说的，但也算是间接吩咐了，生平头一遭接受大佬的指令。刘胜一阵紧张，赶紧套上山里人常穿的蓝布褂，拿手抓乱头发，又挽起裤管，在裤腿上抹了点泥，这才背起背篓，咳嗽着沿下行的小路往寨子里走去。柳冠国和秋冻2个则迅速钻进了2边的密林，猴子般直窜上树，又从高处很小心地一颗颗往外纵跃，且行且调整位置，力图和行进中的刘胜拉成一个大三角，把那幢吊脚楼抄在中心。这样既可以警戒放哨，又能随时扩大或缩小包围圈，一举2得。心慈只恨自己没身手，不能加入其中。他仰头看高处树叶稀疏抖动着一路远去，想着即将看到抓人的大场面，兴奋的声音都变了。 青子，真抓到了那个江链，你是不是得刮他的皮呀？ 孟千姿捡了块石头在手上，小心拂去棱面上的泥沙，脚边积了一小汪水，清楚映出他戴着眼罩的模样。孟千姿瞥了两眼，居然觉得自己独眼的造型还挺好看的。心慈回头看他，孟千姿用靴子拨乱那汪水。 多大点事儿，做人要宽容，别动不动又剐又杀的。 就你还宽容，要知道你的社交账号可叫程二，小时候我碰翻了你的冰淇淋都要赔两杯。这说起来你还真是有放高利贷兼开讨债公司的天分。 这一头刘胜已经进了下凹地，一边走还一边掐下花叶树枝插在背篓缝里，一派山里人的闲情逸致。走进吊脚楼时，他扬开嗓子大叫起来： 嘎叔，老嘎叔，在家吗？是我呀。 喊了没两声，三楼探出个人来，一直拿手往下压，似乎是让刘胜小声点。这头孟劲松压低望远镜看得大差不差，说了句： 韦彪在。 嗯，知道了。一个。 孟千姿应了一声，拿石子在地上画了条横线。刘胜见韦彪做完手势就转身不见了，知道他是下楼，于是立在当地等着，还做事挠了挠头，东张西望，一脸的不解。韦彪下得很快，步子却很轻。一般的吊脚楼的木头都有年头了，一踩上去准会吱呀乱叫，但韦彪这一路下来，刘胜几乎没有听到大的木头响动，这让他心生警醒。 这人看着粗笨，身手怕是不差，看来得取巧，不能硬拼。 不过他面上不露，只是伸头往韦彪身后看。 我嘎叔呢？ 嘘，小声，小声点儿。我妹子生病了，在睡觉，怕吵着她。 看来那个叫邝美莹的也在。刘胜手心微微发汗。 出发前，刘冠国吩咐过，这趟来是找重要的东西，先确定三人都在，然后以最省交点方式一一放倒就行。人没跑，屋也在，找起东西来就方便了。 他很配合地压低声音说：“ 我嘎叔呢？说好的让我来看鬼脸壳吸烟的。” 老嘎是傩面师，一手祖传的雕刻乌傩面具手艺，湘西人常把傩面叫鬼脸壳。所谓鬼脸壳吸烟，就是把雕刻面具时凿下的木屑收拢到盆子里点火，等烟飘出时把面具凑上去来回熏制。据说这样做不但可以防腐，还可以让雕刻出的面容惟妙惟肖，更有生气，仿佛是活的一样。有些外乡人调侃似的把这个称为煮豆燃豆萁，你把老子凿下来当废料，还要烧了老子给面壳吸烟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啊。韦彪对什么鬼脸壳吸烟一无所知，也没那心思打听，只想尽快把刘胜打发走。 有人请客，他去县上吃饭了，没跟你说吗？ 刘胜眉头皱起，像是仔细回忆是否有这一出，又上下打量了韦彪一番。 哦，想起来了，你就是老嘎叔说的城里亲戚吧？ 韦彪不知道刘胜什么来头，但听他一口一个老嘎叔，连城里亲戚这事儿都知道，想必是老嘎的熟人，于是点了点头。刘胜满脸堆笑，将山里人的热情展示到无以复加，又是嘘寒问暖，又是问长问短，还适时卖唇以冒充淳朴，末了再次左顾右盼。 不是说三个亲戚吗？还有个小哥呢，逛林子去了。林子里可不清静啊，听说现在还有马彪子呢，老虎都怕那玩意儿。 没，也睡觉呢。 韦彪烦他烦得要命，又不好发作。刘胜不觉地瞥了眼二楼的灯光。 这老嘎可说起过， 江恋是住二楼。奇了怪了，天还没黑透呢，都睡了，还是开灯睡的。怕不是不能见日头的吸血鬼吧？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